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即使早有猜想，在从部长口中听到这个猜测时，部员们仍是不禁脊背发寒。 那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？ 部长在白安逸和池江宇的名字上各画了一个圈。 前者拥有的异能是瞬移，但先前他的异能长期处于未判明状态，这一点确实可疑。而且就在刚才，他还主动向我们进行了挑衅，好像是明明白白告知我们他就是那个多异能者。但是他越这样刻意表现，我就越怀疑那个多能力者其实是后者池江宇。 部长侃侃而谈。 在被关押在机构里进行再教育时，他的确有成功扭曲物品的记录，而异空间里的东西也都是池江宇动手取用的，因此我合理怀疑置换也是池江宇的能力之一。可在观众面前，他只明确地展现出了异空间取物的能力，所以我大胆猜想，池江宇是不想要在观众面前公然暴露太多实力，才叫白安逸出面代替他故意挑衅误导观众，让观众以为置换才是白安逸拥有的能力，而瞬移则是魏十六随机出的投资能力。要知道观众是很好误导的，他们能看到的东西总是有限。 说话间，部长抬起指尖，在池江宇的名字上反复摩挲几下，眼神中压抑不住的多了几分贪婪，仿佛在看一棵招财树。他的眼光当真不坏，从池江宇出现的那一刻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凡品。不枉费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压在这个人身上。事态已然明了，部员继续问道： 我们要怎么处理？ 部长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 当然是要池江宇活着，只要他活着出来，我们才能研究他，才能叫他为我们所用。 另一名部员沉吟道： 没错，如果我们立即结束游戏把他带出来呢？ 不行。 部长断然拒绝。 现在是在游戏进行当中，有不少玩家把大量赌注压在他身上，要是他消失了或者游戏终止，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和麻烦你知道吗？ 那就让他继续游戏嘛，万一他死了我是说，毕竟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爆冷门的情况。 当然是要尽全力保护他的生命安全，只有活着的异能者才有研究的价值。 那安插进去的鲶鱼该怎么办？其他异能者暂且不说，攻击性未必有那么强，鲶鱼就不一样了。活命的名额只有三个，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杀掉池江宇，鲶鱼会变成池江宇的威胁的。 部长把触屏笔丢在会议桌上。 这次的鲶鱼一共有几条？ 和以前一样，都是三条。 我问你，十条、二十条单异能的鲶鱼，抵得过一个拥有多异能的池江宇吗？ 反问过后，部长一挥手： 我的意见是，把情况上报，让上面下令，命令启动第二号应急方案，把那三条鲶鱼全部处理掉。 部长， 目前，我们要排除一切能够威胁到池江宇的危险因素， 部长正义凛然道， 要尽全力保住池江宇，把我们的发现以及处理意见整理成报告发送给上面，让上面做决断吧。 这一天闹出的事情太多，报告刚送上去很快就有了反馈，批复只有两个字，同意。看到这个结果，部长欣慰地笑了。有部员再次提问， 那池江宇他们缔结的那个联盟该怎么处理？ 部长头也不抬。 你以前没见过异能者们缔结各种各样的联盟吗？最后哪次不是自相残杀收场？能跟我们僵持对峙到最后，逼我们不得不注射毒药结束比赛的都没有。人这种东西呢，贱得很，是永远学不会互相信任的。 不到十分钟，上面批复的文件就递送到了另一个鲶鱼机构的负责人手中。 全杀了！ 读到命令的秘书骇然。 老大，说杀就杀，为什么呀？这些鲶鱼都是很优秀的种子。 负责人面色难看的道， 没有给出理由，只是说一级机密，原因不能透露。谁知道总部那边是为了什么？ 他们这里是游戏中心，所有参加游戏的异能者都会在吸入麻醉剂后集中送到这里来。此处远离总部机关，只负责看管异能者以及从各个分支机构送来的鲶鱼，对游戏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不很了解。秘书小心道， 可是您压了很多钱在那条鲶鱼身上。 负责人抿起嘴，流露出一丝不甘心。 是啊，那个人明明是最有希望取胜的。 秘书因为知道内部消息，对那条鲶鱼同样看好，为他足足赌上了半个身家。现在要他打水漂，他怎么舍得呢？事关紧急，秘书心思转得也不慢，不多时眼前就是狠狠一亮。 老大，上头让我们用第二号应急方案，对吗？ 他拿出一份文件，在负责人桌面上急急摊开。 老大，我们跟三条鲶鱼各自签过契约，对吧？他们的项圈构造和其他异能者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就算拿最精密的仪器扫描也看不出异常来，但是有一点不同。 秘书在文件上标注的项圈横截面构造图上画了个醒目的圈。 他们的项圈里存储的不是毒药，而是葡萄糖，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契约，保证在游戏中他们不会遭到外来力量的伤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群游戏者结成联盟，拒绝遵守游戏规则，一旦被总部判定为消极抵抗，他们就会被集体从项圈里注射毒药，只随机留下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就是我们的鲶鱼。但是他们的腕表背面藏着另一个有毒的隐蔽伸缩式针头，这就是我们偷偷备下的第二号应急预案，以防他们把鲶鱼的秘密透露给其他人，或是应付其他突发情况。总部要我们启动的就是这个预案，可您知道的，那条鲶鱼的能力…… 负责人明白了过来，走到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前，抬手扶住窗户，自言自语： 是，那条鲶鱼不怕毒。 然而他对这个浑水摸鱼的提议仍有些举棋不定。 可总部要求所有的鲶鱼都得死，如果有一个没有死…… 哎呀，老大！ 秘书生怕他反悔，积极劝说道， 鲶鱼不死是他自己的本事呀，关咱们什么事？我们只要把注射成功的报告提交上去，您就算是完成任务了。至于那什么机密，谁知道重不重要呢？ 负责人凝视着窗内，半晌后微微点了下头。 好，就这样做。